还没睡呢？ 嗯，看电视呢。 想我吗？我下个月去上海看你。 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这次干完了就回来。那我给你做好吃的。 真的，等我吧。 对我好，对我好，好到无路可退，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，才不愿把你的罪，于是那么迂回，你是进你是退，保持安全乏味，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，享受被爱滋味，却不让你想相爱的一对，情爱像两兄妹，爱让我们虚伪，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，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，残忍也不是慈悲，这样的关系你说暧昧，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，为什么竟然防备，别人给我献媚，不能退不能要，要了怕你误会，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，我所要的他不给，好像小偷一样卑微，

是我更不希望你受困扰，我把时间对这一边，从前未来为你重叠，要你很幸福，这心愿不动摇，只要你好就好，你好就好，其他的我不计较，就算我会烦恼，就算我会焦躁，就算我会被忘掉，你好就好。好就好，你好就好，其他的我不计较，就算我会烦恼，就算我会焦躁，就算我会被忘掉，你好就好，要过得比我好，我的爱没有句号，像过去那样做到，对你的付出坚持不更少。 欢迎收听统一心情。 俺是个车库保安，这儿可冷了，不过俺身体好，没事。俺的收音机是老乡送的，夜里值班就他陪了我。

是你吗？ 还在等他说的那句话。 他真没感觉到吗？ 忽然发现青春有办法，等待像微笑蒙娜丽莎。 谁是你的蒙娜丽莎？ 看着他。 野哥，你在听吗？ 回忆在一步之间成长，爱情让人忘了爱你的。下了头，现在说什么都已没有用，眼里不争气，在眼眶里打着转，看着你的冷漠嘴唇，上上下下说什么我听不懂，爱让我从天堂跌到谷底，莫非真的傻得可以？不懂爱要如何去珍惜，八点半的飞机还有十分钟就要带走我所有的回忆，全世界只剩一个人在雨里等着你来伤害，我毫无防备的心，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在雨里，任凭倾盆大雨抹去这不堪回首的爱情。只剩我一个人在雨里 这不堪回首的爱情。回忆你的冷漠退却，上上下下说什么我听不懂，我一听不懂。 李佳亮最后的礼物，这是今夜我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可以扔掉，但你一定不要睡着，因为我要走了。晚安，我是吴卓彤，明夜夜歌见。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带来年初春。